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尼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日股市咧，恒生指数破纪录嘅，系32,121点嘅，即系最旺嗰日咧，请嚟李鹏讲上嚟啦。 系多谢阿泽， 系多谢多谢。李鹏讲咧系呢个领大公共管治你读埋 啦， 研究部嘅主任，咁啊多谢，对香港嘅管治问题咧系相当之有心得嘅。 系啊，不敢不敢不敢。 啊，李谦啫，阵间有好多嘢咧就请教你噶啦。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不过咧喺即系真系同佢倾偈之前，有个消息嘅宣布喎，咁可能有啲人知噶啦，但有啲人都系唔知道嘅。咁啊，前特首董建华咧而家系喺纽约嘅。咁至于咧，佢喺纽约代表啲乜嘢咧？咁我唔講，我即係呢個係一個消息，純粹一個新聞報導，我就唔會加鹽加醋嘅。咁啊，中意寫評論嘅人可以寫啦，中意咧係想像人可以繼續想像啦。啊，係講咁多啦。啊，咁啊，大家自己諗下啦。前特首董建華而家係喺紐約嘅。咁啊，喂，阿彭講啊，股市最旺嗰日請你上嚟咧，即係其實係一個 backdrop， 係一個 偶然嘅 背景嚟嘅，即係。一個很大背景，其實香港今天請你上來還有很多 backdrop， 很多 backdrop 之下請你上來。健哥可不可以開一張 graphic 來看看，今天做一張 graphic 就是叫做管治藝術，你是研究管治的，其實香港最近是多事之秋的，其實好似過去嗰幾十年，都個回歸以嚟都係年年嘅， 擾擾攘攘啦嚇。 但係大 回歸之前都擾擾攘攘㗎啦。 幾多樣嘢咧？你睇下呢個更改議事規則係成功嘅。咁咧，仲有咧，尋日呢個阿村長啊， 係 咁咧，仲加埋黃之峰咧，又入過去坐監。OK， 咁啊，仲有上個禮拜咧，阿鄭若華嘅事件啊，係涉嫌咧係即係呢個僭建嘅。咁仲有咧，即係。叫他上任咧，就係、是、呢個袁國強嘅退休咧嚇，就其實咧第一件任務就要解決呢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咁啊，依度有架高鐵咧，係相當之流線型嘅高鐵咧。咁啊，仲有好多嘢，包括啊國歌法啊之類嘅嘢。喂，香港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成個即係嗰啲咁嘅壁畫之下，好似咧。發生嘅嘢比回歸之前更加多喎，啊咪先，即係爭議性嘅嘢啊，爭回歸之前，即係我哋都唔係細啦，都係活咗幾廿年啦，都見到好似港英管治嘅時候咧，係冇咁多單大嘢同一時間發生嘅喎。咁啊，其實個症結喺邊度咧？ 其實就應該從一個歷史嘅宏觀角度睇啦，因為九七前後咧，其實我好反對一啲人咧，就話講。整個嗰個改朝換代咧，好似鄧小平話齋， 換之期， 換個總督係嘛？其實呢個咧就其實與實情咧係不符嘅。點解叫與實情不符咧？咁樣換句話説就係九七之前嗰、那個係一個英治嘅政體，或者係殖民地政體，佢係一個高度依賴嘅政體。你回歸咗之後咧，當然你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啦。但是加了一條叫做港人治港。港人治港呢有什麼具體表現出來呢？就說你起碼行政長官你向香港選了出來，中央任命，立法會或者以前叫立法局啦，就是全部是由選舉產生，縱使我們現在呢有爭議，就喂那那個功能組別那個部分怎麼搞啊，是不是直到永遠啊，總之是這樣。其實那個兩種的秩序呢，那個轉變呢是一個本質上的根本的轉變的。而這個根本轉變就是舊的英治或者殖民地的個政治秩序或者那種的制度的安排，它已經是打破了的。換之而來呢，就是一個向基本法底下規範的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其實這個本身是有質的轉變。譬如很簡單，以前我們香港經常說、到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央領導人都說行政主導這樣。其實講嘅行政主導係講緊係咩咧？係響九七之前，或者更準確啲講咧，係85年之前，總督係有權去委任組成整個立法機關。 嗯， 咁佢梗係必然去提出佢嘅議案，佢一定舉手，一定舉過噶，係嘛？即係等於而家你話騰提及到嘅嗰個修改議事規則係嘛？咁你如果建制派佔多數嘅時候，你咪要23条一提出去都通過噶，係咪？因為佢喺嗰個憲制嘅基礎上面咧，佢已經擁有嗰個嘅審批權啊嘛，佢佔多數啊嘛。咁所以你而家你話回歸之後仲有冇行政主導咧？有啲人仲佢仲會嘈嘅，就話都點解唔係行政主導啊？係嘛？嗱，基本又規定咗啊，嗱，牽涉到政府嘅政策咧，係唔可以提出嚟噶。傳統上面嗰、那個啊税收啊，牽涉到公帑啊運用啊，根本提都唔准提啊，等等呢啲咁樣。但問題有個情況出現就話，議會仍然係具有一個否決權啊嘛。 係 嗱，等於你講廿三條，2003年嘅時候，如果田北俊係嘛，佢倒戈，如果佢唔倒戈，咪通過咗咯。佢倒戈咗之後係咩？咁主導唔到啊嘛，係咪？呢尤其第二個就係最前幾年嘅政改方案，831之後，喂中央人民政府或者叫做建制裏邊咧，係全國人大係嘛通過831要嘅呢個方案，話有呢個原則性咁啊。 2014年， 但係點解特區政府下邊唔係等應該唔屬於特區政府，特區之下嘅立法機關嘅立法會可以否決得到咧？ 通過唔到，應該 通過唔到啊嘛，係咪？嗱，咁所以如果從內地嘅觀點嚟講，喂，全國人大係最高嘅機構嚟嘅喎， 係 點解佢要嘅嘢喺個小小嘅特區可以話唔要嘅咧？嗱，呢個其實代表住一個係一個行政立法關係已經係一個質嘅改變，但係呢種改變當然係咪唔係依家喺香港相當大部分嘅即係民主支持民主政制嘅人嘅。嗰、那個程度啦，未去到嗰度啦，但係佢已經係咩咧？產生變化，再加上係咩咧？你英治年代係英人治港啊嘛，英國人治香港啊嘛，97之後係咪啊？起碼香港人治港，起碼個原則性啊嚇。咁但係喺呢度係個好大嘅跳躍喎。阿湛，我唔知道你童年係嘛年輕嘅時候喺香港係咪係談政治色變嘅？ 係。大部分人都被 避之則吉啊， 係啦。 喂，佢話香港揾食嘅就我哋香港，係嘛？嚇，你我講政治，但問題1997之後係咩啊？港人治港喎。咁點解一班人喺97之前係完全對政治陌生嘅？佢喺97之後係負上管治嘅責任喎。嗱，呢個係咪好大嘅轉變咧？即係我哋如果回帶去睇一睇，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呢個97之前之後嘅嗰個憲政秩序咧，係根本改變咗。但係呢個改變係一個事實，但係香港又好，即係內地嚇、中央人民政府又好嚇、大陸嘅中央人民政府好，究竟有冇準備呢種嘅變咧？ 嗱、好啦，佢有冇準備變咧？陣間可以再討論。不過頭先你講嘅咧，你話97之前嘅殖民地。香港殖民地是一個相當依賴的殖民地，這個依賴呢就我看有些人都不會很明白的財政狀況相當之好啊，大佬大把水流回給你特區政府，什麼依賴啊？什麼 政治 叫依賴？ 依賴即是意思呢香港本身的大部分人他不是自己管治自己這塊土地，他是一個外來的政權去管治，咁所以呢度嘅決策啊，或者重要嘅政策方針咧，係要依賴英國倫敦或者英國倫敦政府派到嚟香港嘅嗰個總督及其管治團隊。嗱，咁你就依賴咯。你香港本身嘅老百姓完全冇任何嘅參政嘅權力，除非你係咩？好似金耀基教授所講嘅，你係被吸納，即係嗰啲社會經濟嘅精英啊，富豪啊、大家族啊咁樣被吸納去到啲行政架構裏邊，咁你就同佢共享嗰個決策權。否則的話，當時有冇選舉咧？有喺市政局咯，但係市政局裏邊係咩？當時僅局限於一啲識英文啊、有納過税啊，即係唔係個普及嘅個選舉嚟噶嘛？而且市政局當時是一個很低層次的即個權責，所以你就依賴咯。所以這個殖民地體制的特質來的嘛，就是讓所有人或者被管治的對象呢，他對政治是一無所知，或者不是很有系統地去理解，更談不上 是他自己，是他管治自己。 咁我仲加多一樣嘢咧，就係、是、當時嘅香港人咧，覺得政治咧 太遙遠咯， 遙遠。而政治佢所理解嘅咧，就係國共鬥爭啫。 係啊，血流成河 啊，國共鬥爭。而佢哋咧所記憶嘅咧，就係1956年嘅雙十暴動，喺九龍嘅。以及1967年的暴動，所以很多人咧就忌談政治，嗱應該咁講咧，狹義嘅政治，實際上咧佢哋咧都有很多不滿，不滿聲之中咧，即係話最後尾咧都係歸根結底都係揾食為上， 啱，但你要知道香港絕唔好，我唔講話絕大部分，相當部分嘅人係避秦南來噶嘛， 係， 尤其四九年之後 避秦，係即係避世啦， 避秦係嘛？國共其實不要說四九年，即是你說抗日戰爭的時候，香港曾經是避難的地方，更早前你說辛亥革命的時候之後 就顛覆基地，顛覆大清帝國的基地， 即是換句話說，在香港組成香港這個社會的人口的特質呢，可以說是以難民，現在人們不用難民，其實我覺得當然是難民，難民及其後代組成。咁當然你避秦嘅時候，又避咩咧？你嚟到香港係尋求乜嘢咧？一就係尋求一個安身立命嘅地方啊嘛。第二就係話點解你要避啊？就係、是、因為你唔想過內地嘅嗰種嘅共產主義嘅生活啊嘛，嗰、那個條件啊嘛。咁當時有一個好流行嘅一個講法就係、是：咁你嚟得香港逃難嚟香港啦，係嘛？咁如果你話喂，你要搞呢個革命係嘛？你要有呢個民族嘅感情係嘛？咁係咪要推翻英國嘅殖民政府喺香港啊？ 理論上 係咪應該啊嘛？係咪？係。咁點解喺五六十年代喺歐美非洲一個好廣泛嘅民族主義嘅浪潮，點解喺香港唔成氣候咧？ 係冇發生過， 有發生。其實可能係咪係喺小範圍裏邊，唔係波濤壯闊嘅一個民族嘅運動。 係 咁，其實呢個就係講緊係咪當時，因為相對於如果你當時係驅趕呢個英帝國殖民政府顛覆咗佢嘅時候，你就要同母國係咩啊？統一啊嘛， 連成一體。 咁你同母國統一嘅時候，但係當時啲人就係唔想同母國統一啊嘛，起碼係咩？佢要避，所以避秦啫咩？佢唔想過共產主義嘅生活啊嘛！ 彭廣咧就好有修養喎，個避秦，即係呢個即係啲中國中史裏邊嘅字啊，中國文學裏邊嘅字啊。嗱， 咁我就答埋啦。咁因而係咪兩害相權取其輕啊？ 係 嗱，如果你冇呢個歷史脈絡嘅時候咧。你話咦？點解香港咁得意嘅咁樣？有陣時個民族情緒好高漲係嘛？哇！保衞釣魚台係嘛？但係有陣時咦？呢種嘅民族情緒高漲咧，點解又唔係引導到去驅趕呢個殖民政府？ 係啦， 離開香港啊，顛覆咗佢啊！這個你諗唔通嘅喎，這個就係兩害雙權取其輕啊嘛。總之殖民地政府都係唔好，但係與當時嘅中國大陸嘅嗰個政權係嘛？治下的生活是嗎？ 是更差嘛？ 是的， 沒錯。這個就是歷史脈絡嘛，如果我們不談這件事，你很難明白，為什麼香港人又說什麼，現在又什麼認同危機啊，一陣又說是對中國的那種的情意結啊，是吧？如果你不理清這些歷史的脈絡，你沒辦法了解香港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個心境啊 嘛，簡單啲咁講啦，就話港英政府咧，絕對唔係天使， 肯定 不是，所有文件顯示佢都唔係天使。不過港英政府咧係一個 lesser evil， 比諸於呢個中共當時嘅政府係一個 lesser evil 啊！唔好講即係狹隘嘅政治、狹義嘅政治，就算講一般人嘅生活咧，當然係即係香港係 much better。If not perfect, if not ideal, OK。咁第二咧就講呢樣嘢咧，香港都要加埋澳門嘅存在咧，其實對中共政府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尷尬。 頭先你講到話亞非拉地區咧，亞非拉啊，冇拉啊，拉係一早好多國家喺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初獨立咗噶啦。亞非地區咧，相當多嘅前殖民地係紛紛獨立嘅喺二戰之後。咁但係唯獨咧，香港同埋澳門咧，分別咧，根據當時中國大陸嘅地圖寫樹咧，就是、香港括弧就英佔。啊！唔信各位去圖書館抄下咧，就是、當時中國大陸出嘅地圖叫做香港寫括弧英佔，澳門就寫住葡佔。嚇、啊！呢兩笪小地方咧，就令到中共政府相當之尷尬嘅。OK， 但係尷尬得嚟咧，佢又響呢兩個地方攞到好處喎。 係啦， 咁佢容許呢種尷尬情況繼續存在喎。 係啦，即係佢都係務實嘅一面。 務實係啊，毛澤東都務實嘅喎、啊，周恩來都務實 嘅 喎。 嗱、啊，點解話尷尬呢？因為咧，中共唔係唯一嘅共產政權，仲當年做一個更大嚿嘅 蘇聯啊。 係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OK，USSR。咁、okay? 啊，蘇聯經常喺呢個聯合國咧就話。喂，點解你中共咧就話口頭上就要反帝反殖？點解咧容許咧香港澳門仲俾帝國主義佔領？而呢件事咧喺整個幾十年裏邊咧，最少一單嘢令到咧中共相當之尷尬嘅，就係港亞事件。係啊，咁啊喺1961年12月，咁咧就係港亞喺邊度咧？印度西邊海岸一個細嘅地方，咁啊即係類有。英文的 term 叫做 enclave 飛地，即係被印度包圍了的 OK， 類似澳門，不過地方是很大的嗰亞咧，為什麼要提嗰亞呢？因為嗰亞咧就是葡國的殖民地，葡屬的地方。咁佢周邊咧就係印度包圍住嘅，印度咧係經常係話要想攞翻呢個港亞嘅，咁啊葡國就唔肯交還，葡國嘅理由就話咧，我攞港亞時候咧未有今日嘅印度，即係佢嘅講法啦嚇，因為政治上咧好多時啊只有應然咧係唔存在嘅，只有實然，即係冇 what it should be， 只有 what it is， 即係要邊個拳頭大啦嚇。咁啊，1961年嘅時候咧，12月印度用武力係攞翻港亞嘅，攞港亞嘅，咁啊同真係開火啊！咁印度嘅軍隊咧就係強大過當地3000步兵，3000步兵啊冇重武器，只係輕武器，咁啊印度海陸空三軍精鋭部隊包括埋航空母艦。印度當年已經有航母艦去攻擊港亞，咁啊結果即係港亞嘅葡軍啊投降，咁啊事後咧就係、是、這個中共咧係相當之低調處理呢件事，因為對佢嚟講係好尷尬嘅。一來咧印度就係宿敵，已經同印度唔啱啦。咁第二咧印度咧今次的確係反帝反殖好成功嘅喎，咁啊大陸係相當之尷尬一件事。咁啊呢單嘢咧，咁啊後來而家大陸嘅分析啊，我國好掂啊！咩好掂咧？我哋收翻澳門咧，係用和平談判嘅方式，唔似你印度武力當年係雙方死傷幾十人。咁啊，印度攞翻嗰下之後咧，就第二年，就中印打仗啦。中國根據中國講法，中國係贏咗嘅。啊，其實當時嘅中印關係係十分之緊張噶啦。咁中國係十分喂好尷尬喎，我就同你印度唔啱，而家你印度做嗰件嘢咧，根據喺共產世界裏邊嘅普世價值觀，就應該反帝反殖噶嘛啊咁啊咁啊大陸咧當時係講一個 excuse 都幾勁噶，佢話咧而家你成日講咩嗰亞事件咧，其實轉移視線啫，你哋國際嘅人士啊，應該就唔係嗰亞事件，你就話我哋容許英國同埋葡國繼續佔領香港同埋澳門。其實你哋睇唔到一樣嘢就係美帝國主義而家係軍事佔領緊台灣，點解你嚟唔鬧啊？嗱呢啲咧就唔係老作出嚟嘅，你揾翻箱啲文件係唔難揾到嘅。咁總之咧，嗰亞咧事件咧係對大陸嚟講係一個影響嘅。咁啊講翻你過落去咧就係、是、你頭先提到咧就係喺港英年代1985年即係嘅時候，咁啊當時咧就係、是 其實呢、這個立法嘅機關係甚少反對行政機關嘅嘅嘢 啊，準確啊，甚少啊，唔係話冇，係甚少，準確啊呢、這個名詞。 就有一單咧就比較例外嘅，1983年嘅啲的士排費加價呢個的士罷駛導致暴動咧，係、UMALCO 當時係 UMALCO 咧， 係兩局， 兩局咧係反對呢、這個係咪運輸司啊指割嘅嘢，咁啊佢哋話。叫人唔好再出嚟搞啦！我哋 UMALCO 咧，一定反對嘅。咁啊，如果你話港英嘅嘅錯嘅政策咧，就係、嗰個係其中一個，就係、少數，對個大局係唔影響嘅。咁啊，你話港英年代即係主要係戰後咧，基本上香港係冇發生過饑荒嘅，冇發生。 哦，咁啊要多謝大陸嚇。喺呢個自然災害，大陸叫自然災害， 係 呢個又係叫做饑荒。喺個大躍進之後係嘛，喺咁困難嘅時期咧，大陸都係咩？每日係嘛用火車 運啲豬過嚟， 運啲豬啊副食品嚟香港。 啊，呢、這個就係呢個大陸嘅講法。實際上咧就係、大陸睇嘢咧就係好多時温曬嘅。香港嚟講咧，其實對大陸當年咧係爭取所謂硬貨幣啊。即係 hard currency 咧，係一個重要嘅地方。啊，喺嗰個年代咧，如果冇咗香港同埋澳門，以及咧佢少量嘅貿易啊，中國係攞唔到呢啲硬貨幣，即係攞唔到英鎊啊、美金等咧，係做中國或者每個國家要做嘅事。係啊，呢大陸講法話，我哋勒住肚皮都供應俾你香港。我尊重呢個睇法咧，但係 on the other side 咧，香港嘅 current hard currency 一攞到港紙就等於攞到美金。 係，喂，站，你會熟讀毛澤東 啊？你講啊， 毛澤東話啊嘛，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嘅愛啊嘛， 係， 亦都有沒有無緣無故嘅恨啊嘛，即係我哋要，即係當然佢你唔能夠否定話佢係。提供啲食品俾香港嚇，咁而香港咧可以係唔需要即係朝呢方面嘅發展啊，農業啊，或者水啊，依家咪暫咪漸漸咪東江水咪取代咗啦，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叫做一個公平交易嚟噶嘛，係嘛？係對價噶嘛，係嘛？但係當然呢、這個亦唔排除係咩咧？就係、等你所講嘅原因就係點解佢繼續係要輸送一啲副食品嚟香港啊？就係、因為佢要換取一啲外匯啊嘛，係嘛？係 啊， 嗱，咁呢個就係會呢個對價咯，係嘛？即係我依賴你時，你依賴我啊嘛。咁所以我亦都贊成你肯講法咧，就話我哋有時聽一啲嘢嘅時候咧，就唔能夠係側埋一邊，一面去睇，係嘛？咁所以毛澤東嗰個講法好啱噶，會有無緣無故嘅愛啊嘛，係嘛？ 咁講， 咪即係等於依家嗱，依家你話自由行啊，依家香港咪最近呢幾年咪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內地叫做唔聽話嘅舉動啦，係嘛？內地咪即刻啲人話：喂，咁你香港冇乜作用啦、啊，依家嚇強國啊呢、這個大國崛起啦，係嘛？香港冇用，使咩要佢啊？嚇、啊、用另外一種方法對待佢啦，咁樣係嘛？嗱，呢個就係建基於一個好務實嘅，哦，香港有特殊作用。我就係咩金菠蘿係嘛，捧住你一國兩制，講緊自講係嘛。如果你話佢覺得係哦冇用啊冇用哦，咁我仲要咪俾特殊政策你做咩嘢啊？我仲救你做咩嘢啊？ 咁講啲大陸講嗰啲嘢咧，尤其是即係用翻咧呢個前新華社副社長張頓生咁講，成日都講啊，聽其言就觀其行嚇。咁咧貿易嘅嘢咧就係、是、互惠互利嘅。啊！即係你去買嘢咧，你買件衫或者買啲嘢食咧，咁啊個老闆係賺啲錢咧，但係咧你都換嚟你咧個 滿足啊，係嘛？ 肚皮嘅滿足啊嚇！咁、當時咧香港咧單係香港已經佔咗大陸嘅外貿五分之一啊！ 嗯， 在香港係 哦仲犀利過高過呢、這個啊！我睇一啲檔案資料咧嗱，你講喺管治啊。英國人佢一直喺香港由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實係佢好注意中國對香港嘅政策，或者一草一木，佢都因為你咁遠，你點去可以防衞香港啊？嚇，譬如嚇、北京打電話嚟話收翻香港，咪即刻要拱手相讓啦，係嘛？咁佢又好注意嚇、任何風吹草動。有些文件顯示其實英國一直以來都計算 究竟香港之於中國，尤其在金融那方面有何重要？就要答這個問題，他就要收集一些的外匯啊，或者那些金融的體系啊，即是中國怎樣依賴香港啊，做出口啊，或者貿易啊，怎樣換啊，或者透過香港做些什麼事啊，他就做成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呢，當然估計呢，就是透過香港賺取這個中國的外匯啊，遠遠不止五分一，遠遠不止。 大概幾多度呢？ 最近我記憶未補清楚，我估係去到成係五六成咁個支譜。 哇！咁好重要咯。 所以喺英國去喺嗰個前度談判嘅時候咧，其實佢點解會 sell 一個一國兩制咧？其實最早依家鄧小平話咩一國兩制？具體嘅名詞當然係鄧小平話中國內地嘅人去講一國兩制啦。但係英國 sell 嘅時候咧，當然已經有三個預案，其中一個預案就係咩？就係話主權治權交翻俾中國，但係香港成立一個特別嘅行政區域，而係享有一啲同中國內地唔一樣嘅政策。呢個就係實質啦，一國兩制嘅實質。係嘛？咁喺呢度咧，其實我哋應該要多謝咧，即係英國政府要多謝咧，即係英國相當多嘅中國通，或者係喺外交部，或者係喺殖民地部，乃至到喺英國好多大學嘅嗰啲對中國係情有獨鍾嘅一啲做研究嘅人，佢經累積咗咁多年嘅經驗，佢會知道管治香港，你今日講嘅藝術啦嚇， 藝術 佢嗰個謀略。那個策略在哪裡？你說一件事，英國管香港的時候，他不會傻更更，雖然他是屬於資本主義陣營，他是跟美國走得很近的，在冷戰的時候，是吧？走在一起又去，怎樣圍堵這個共產主義，在世界擴張，或者要派兵去寒戰，參加寒戰，是吧？但去到香港這個問題上，他可不是是嗎？同美國是同步的，如果在香港這個具體管治上面，他要走一條鋼線，一方面他既屬於資本主義的陣營，他要跟美國同聲同氣，但是同時是什麼？他要又要跟中國大陸是嗎？維繫住一個良好或者一個工作關係，這種就是英國人的智慧嘛，是嗎？那他可不可以是說，我黐曬在美國啊？譬如現在有很多的文件都披露了出來，你知道嗎？現在北京啊、大陸啊經常都說嘛，美國的領事館啊、總領館啊，是全世界是什麼編制最大的一個地方。 是 為什麼？因為在個冷戰的格局的時候呢，香港其實就是一個是什麼呢？是觀察內地、收集大陸情報的一個地方來的， 就是前哨， 是吗？ 啊， 咁你因而你一定，即系因为你透过呢、這个，有好多咩小西湾，大家要解密到啊，小西湾嗰啲咩监听啊，响赤柱啊，即系香港仔下边嗰啲啊，个冚冷嘅监听嘅系统啊，佢不单止监听系大陆嗰啲电报信息， 系 打越战嘅时候啊，都监听北越嗰啲电报，系咪啊？嗱，呢个就系佢嗰个战略上面嘅重要性，系嘛？咁因而你，但係問題雖然係有呢啲設備，但係英國唔容許香港變為一個顛覆中國嘅基地喎。 係啦， 所以佢去約束係咩？國民黨當時喺香港好多地下組織係嘛？ 國特啊， 國特爆破係嘛？ 國民黨特務， 佢即係喂，你唔好咁搞喎。當年美國係咪香港招募係咩？一啲即係 CIA 第三勢力啦，係咪？係嘛？我哋咁香港有一個依家好出名嘅實業家啦，係嘛？當年喺關島受訓啦，喺美國美金支援 下，CIA受訓。 咁關島受訓係控求翻佢係咩？第三力量啊，係嘛？ 啊， 香港做呢啲，但係問題你做得呢過分，英國就話喂，同美國講話，喂你唔好做呢啲嘢喎，你做呢啲嘢，我頂唔住北京嘅喎，北京係咩啊？響曬警號咯，我要節制你咯。這些就是英國人那種去到香港問題上面那種務實，是吧？所以這裡也是有些智慧的，英國派一些殖民地官或者外交部的官員來香港的時候， 我睇一條，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 嗯， 佢話你嚟到香港管香港嘅時候，要有一條金科玉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唔好故意去做一啲挑引北京嘅事情。但係呢、這個呢、這個，但係如果為咗香港嘅良好管治嘅利益，你就去做啦。 OK， 系嘛？不睇智慧呢啲嘢。 嗱，咁讲啦，即系唔好挑衅北京。其实咧，仲要加样嘢，唔好挑起香港华人嘅民族情绪。 嗯、 啊，呢样嘢，咁咧，香港政府或者港英政府或者殖民地政府啊，呢度咧系做得好到家嘅。吓呢样， 同埋佢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個勢啊，因為佢英國管住香港嘅時候咧，喺我借來嘅時間、借嚟嘅空間嘛，佢要一個好嘅判斷，你唔係喺度有一個好扎實嘅基礎，繼續係長久管治噶嘛，亦都有中國嘅政治係咪牽涉在內噶嘛？你點樣周旋一啲咁複雜嘅政治環境呢？如果你話管治香港唔需要有政治高政治智慧嘅？呢、这個人係唔認識香港 高政治智慧嗱，陣間咧我咧就會再問你咩叫做高政治呢個智慧啦嚇。咁咧呢節休息之前啊，講多一樣嘢。咁知你想知道中情局啊點樣當香港係前哨基地咧？咁啊，你可以去揾本書去睇，叫《李傑明回憶錄》。邊個叫李傑明咧？就走咗噶啦，瓜咗噶啦。佢就喺六四期間，美國駐華大使啊，通過佢咧，係解決咗咧當時咧好多問題嘅。咁原來李傑明咧就係、是、中央情報局嘅情報員出身，去過好多地方就搜集情報噶啦。咁啊，其中嘅地方咧就喺香港啊，咁啊，咁公開啊呢個秘密啦。李傑明 都香港啲人即係讀得。讀唔到呢啲文章咁樣啊？ 係啦，咁李傑明咧就係喺個回憶錄裏邊提到一樣嘢咧，佢話其實喺香港搜集大陸情報咧就不容易，即、就、係、是、早期不容易，因為咧對方好忠心，好難過啲料俾我哋，咁我哋點做啊？咁啊，直到咧喺文革嘅時候咧，就容易啦，因為文革就共產黨鬥共產黨，你打我打你，劉少奇都瓜埋，咁啊，即係大陸就失去民心啊， 係 啊，咁啊好多人咧就主動咧就嚟過料俾佢李建明，係話之前咧就有一段長時期咧就冇即係日日無所事事，就好似公關公司咁咧就日日剪報紙嘅啫，剪下文匯大公商報啊， 或訂閱內地嘅周刊月刊啊雜誌啊， 做啲咁嘅嘢，佢話好難攞情報啊，直到文革就真係有人俾料佢哋啊，因為失咗信心啊，即係嗰個 loyalty 係冇咗嘅。咁啊，呢本書好值得睇嘅。咁啊， 加多句啊，你講到呢部分。套情報啊， 係 佢嗰個中心喺邊度咧？ 啊， 就係依家喺尖東嗰陣大包米、小包米嗰度，嗰度有個英國嘅軍營喺嗰度軍事設施。佢嗰個詢問或者叫做 Interwing Center 或者 Interrogative Center 啊，就係喺嗰度。就係、是、尖東嗰個位 置，哇！阿李鵬講咧就係相當之咧熟咧，佢即係閱讀一啲。解密文件嘅，咁啊，即係經常往來倫敦啦，嚇，就去嗰個 archive 嗰個中心嗰度嘅。咁我哋陣間再問下佢，喂，你睇咁耐啲文件，嚇，睇咁多解密文件，喂，咁對香港即係目前嘅即係管治者咧，咁呢啲解密文件到底有啲咩啟示，俾唔俾到啲貼士佢咧？或者再進一步，對於個北京嘅中共政府有啲咩啟示俾到佢咧？當年英國佬咧令到香港相對地穩定，嚇咁係時勢嘅問題，還是英國佬係自有一手咧？咁再講多一樣嘢就話，唔頭先講話，你講話英國殖民地部隊叫啲咧嚟到香港嘅 A.O.， 千祈唔好做啲嘢係挑引中共嘅，除非你係認為對良好管治係有幫助嘅。咁啊講翻一樣嘢啦，其實咧嗱比較一樣嘢已經得噶啦。澳葡政府咧。就喺1955年， 就搞咗一次咧澳門開埠400周年紀念。OK， 中共就喝叫停喝止，本來咧嗰啲碑啊啲嘢起好曬噶啦，咁咧中共認為你挑釁我，你係夾硬霸佔我，你仲要講開埠啊，唔俾面啊！一澳葡政府就低頭，啊唔做就唔做啦，就起咗個碑都拆咗佢嘅。但係港英政府咧，基本上是没有做的，他有即历史记载他只做过一次，就是1941年即日本仔来之前呢，他做过一次庆祝香港开埠100周年到了，之后真的没有搞过这些事，不会做这些刺激民族情绪的事，亦都呢是尽很大努力呢将国共斗争呢就即摆到最低的。 的 如果是机密呢，啊，機密做一樣嘢咧，既然係機密嘅嘢咧，不如陣間嗰節節講好唔好啊？喂，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傾過。